有的囡仔就因此为楼顶爬来楼卡，啊，有囡仔学步车去丢着热水器，结果嘞，去有热水烫到了脸。有人咧讲，囡仔加学白会较巧，白愈久的人愈巧。医学上并无安那，嘿呀，医学上并无证据讲囡仔加白就一定会较巧。啊，不过这几个月尔，都晓走路的囡仔，无不一定是较巧。给囡仔一个安全的环境，伊想要翻身的时阵就翻身，会晓爬的时阵爬，想要走路的时阵才有想要走路的时阵才可以走路。学步车的使用，还是要较当心，考虑一下厝内底是不是有楼梯，需不有需要把空间隔起来无？再来买学步车。有类似学步车的一种玩具呢，叫做 saucer， 是一个圆盘，固定在地面上，囡仔会使坐多管电跳跳跳，训练伊的肌肉、脚力，奠定后摆爬甲行路的基础，予大家参考。这个红气球，咱今天讲的是看医生的经验。囡仔看医生会模仿医生，为家己的玩偶，还是讲家己的玩想象的玩偶，还是爸爸妈妈是病人，囡仔买个医生当作是偶像。有的囡仔细汉就开始讲，伊的志愿是要做 doctor 医生。另外，有一挂父母呢，为细汉就教囡仔讲。长大要当医生。有些在一个妈妈，一个囡仔英文名字叫做 Ethan， 因为 Ethan 这个音呢，进行中文的医生。一回抓周的时阵，这个妈妈都给囡仔各式各样医生的工具，希望伊抓出来以后是要做外科医生还是眼科医生。生活经验对囡仔的成长有很大的关联。让囡仔接受健康的看病文化，不怕医生，敢向医生问问题，做大人的咱爱斗阵帮助孩子。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，下礼拜咱同一个时间，就是跟你伫咧空中再会，拜拜。